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满腔的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踩高跷唱大戏，年味十足，玩滑雪观恐龙，赏风车，娱乐设施玩不停，特色美食尽在这里。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市场，正月初一至十五，恭候您的光临。商铺火热招商，03123877772。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医药代表只能够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失信的将会记入个人信用记录。经典969，周周带你听资讯。近日，全国首条空中自行车道厦门云顶路自行车快速道示范段进行了试运营。这一条高架的空中自行车道全长7.6公里，沿途串联起了厦门的多个主要商业中心和厦门市政府的服务中心，并且于沿线的地铁站、公交站设置了接驳，仅公共自行车和社会自行车可以使用，禁止机动车辆、电动车和行人通行。这条自行车道的设计峰值流量为单向2023辆每小时。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新政策发布之后，北京市的地方补贴标准终于有了眉目。据悉，北京市的新能源小客车的财政补贴标准将会按照中央财政补贴标准的50%进行执行，而且两级财政补贴不得超过车辆售价的60%，具体的补贴方案也将于近期进行发布。中国边检机关将会分批在全国对外开放口岸，对于入境中国的含14周岁到含70周岁的外国人留存指纹，持外交护照或者有对等优惠安排等情形的外国人可以免留。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真是那么空，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重。Alone，这歌我谁能懂？这城市那么空，没有你的空洞，连无需带出的风，闪得真的愚弄。我站在黑暗中，心已经跳不动。Alone，在爱人没有用。 我将你的背影留给

经典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春节期间大家都忙着走亲访友，这各种饭局呢也是接踵而来，往往也会吃得太油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胖三斤，三斤之后又三斤，此胖年年无绝期。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一样，在春节期间呢也是尝遍了各种美食。然而面对美食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能够好好的控制住自己，体内的油脂伴随着体重也是蹭蹭的往上涨。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春节一过，这立春也就到了，眼看着离夏天也就不远了，减肥又成了嘴边出现几率最高的词语，所以今天要推荐给大家几个生活当中常见的刮油小能手。说到刮油，山药肯定是其中之一了，因为山药有促进消化功能、减少皮下脂肪沉积、避免肥胖的功效，而且能够增加免疫功能。在五谷杂粮当中，薏米也有能够减肥的功效，因为薏米可以促进体内血液循环、水分代谢，同时能够发挥利尿消肿的效果，有助于改善水肿型的肥胖。如果说想要最快的控油排油的话，最好是吃一些水煮白菜，但是在煮菜的过程当中需要加入淡淡的盐粒就可以了。说到水果，最好的减肥水果可以说是苹果了，而且热量非常的低。由于苹果当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的果胶，果胶基本不含热量，它只是从人体经过，但每次经过人体的时候也总会顺手带走点什么，比如说脂肪、油脂。苹果在帮助你刮油和减轻体重的同时，还能够让你的皮肤更加光亮润泽。最后要推荐给大家的刮油小能手呢是银耳。银耳是一种滋补的良药，它可以加强肠胃的蠕动，减少脂肪的吸收，也有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力、抗肿瘤、抗衰老和美容润肤的作用。每逢佳节胖三斤，但记住节食绝对不是减肥最好的功效，如果吃对了，同样也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为何要到 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 曾经听到一位歌手说，唱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重唱老歌更是让那些曾经听到过这些歌的朋友找到了当时的时光，找到了当时的记忆。每每听到过去熟悉的旋律重响耳畔时，怎能够回忆起在那个年代我们所经历过的点滴往事。今天九六九和你一起重听经典，回到那些年。陈慧娴，香港知名的歌手，听她开口唱歌就像是在听一个美好的故事。现在呢，越来越觉得老歌很好听，歌曲里带着时间的印记，也带着时光里的故事。人生自古伤离别，如果说重逢是一个美丽的期待，那么我想千千阙歌就是对这一份期待的一个美好的安抚。